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嗱，而家咧又到一個禮拜啦，咁美中關係咧又有新進展，就咧美國總統拜登嗰邊傳出消息咧，就準備啊開設一個叫做香港人救生艇移民，就類似 BNO 嗰只走火通道啦，未正式公布，但係都係噶啦。咁換言之咧，即係啲 BNO 持有人咧。就唔使得一條路個個湧曬去英國啊，係咪啊？所以我哋今晚呢就為咗香港嘅整體利益呢，就主動作出一個叫做流亡走佬啊嘅國家分流，就勸喻呢啲手足呢就唔使湧曬過去英國呢，就同嗰啲星期二得到嗰啲咁嘅乞衣呢就同流合污，啱唔啱啊？咁呢美国都系考虑，不过讲时讲，美国嗰度环境咧，听讲麻麻地吓，一阵又枪击案啊，黑人就打唐人啦、啊，啊一阵咧又话通街露宿啊，咁到底好唔好世界？一阵又话嗰只咁嘅肺炎啊，系搞到咧全部咧又日日死人啊！咁咧，我哋今日咧揾翻几年前啊，曾经经过香港嚟过我哋光明顶嘅香港。基层商人阿刘雨晴，英文名 Fernando， 喂 ，Fernando 而家就喺加州嘅 LA， 咁我咧就而家揾佢啊，听听啊，喂 ，Fernando 听到未？ 系， 喂， 都听到，你哋听唔听到啊？ 我听到听到，喂，你而家嗰边，你而家请报你而家嘅现时嘅位置喺边处？ 洛杉矶啊，洛杉矶我哋喺 Montreal Park 啦，香港人最多嘅地方啦 ，Montreal Park 啊 ，Hamburg 好多香港人喺入面啦。 而家你哋嘅时间几多点？ 而家系朝头早嘅8:10。 啊，唔好意思、啊，咁早啊嘈醒你。喂，嗱、啊，长话短说，而家听讲加州死晒、啊，喂，呢、這个咁嘅肺炎咧，系嘛？呢、這个咁嘅肺炎咧，搞到咧失业率高企啊，咩嘢？系咪真嘅？好唔好世界？ 分开几方面嚟讲，其实呢一个都系比较从各方面唔同嚟讲嚟分析啦。所以你睇边个行业啦。咁首先讲下先啦，我哋喺边个疫情啦。咁其实咧，我哋喺华人呢边咧，其实嚟讲，佢哋嗰个对于疫情咧，啲华人咧都比较注重戴口罩嘅。咁咧，但系咧喺譬如喺美國咧，好多主流嘅人咧，反而咧就好多人都唔會戴口罩。咁所以咧，佢哋華人，我哋依邊咧，佢哋保護嘅能力比較高啲。咁啊，一樣嘢就首先係講一講。第二咧就係話，因為佢美國最近咧開放翻啦，好多州啊，譬如好似 Florida 啊、Las Vegas 啊，咁咧佢哋依啲州咧上到去咧，根本完全佢哋啲嗰啲防禦係好低嘅。可能依幾日咧睇啲新聞咧，全部都比較個疫情反覆啦。今日嗰個係 Don Jones 嗰邊跌咗500。因为可能啲人担心嘅疫情呢个问题。 哦，咁而家我哋睇到啲片咧，即系 L A 比华利山，佢通街啲露宿搭晒帐幕，衰过香港嗰啲隧道啊！喂，嗰边啲失业率系咪人浮于事冇嘢捞？但系好似美国政府又大把钱派、啊，真定假咧？咁到底系掂定系唔掂咧？吓 ？OK， 美国咧而家。面對有幾個問題，就係睇你做邊個行業嘅問題。咁其實嚟講咧，你話喺疫情嗰段時間咧，其實嚟講咧，我覺得佢哋政府咧派錢都派得幾犀利啊！對於企業啊或者個人啊失業嗰啲咧，佢哋嗰個補助都唔錯，都幾好嘅。咁但係個。咗而家依個情況之下咧，就開始樣樣正常翻啦，就睇下啲乜嘢行業啦。咁啊，譬如好似即係我覺得依段時間咧，就好似一個係比較波動式嘅。有陣時你話好似疫情好似過去咯喎，咁啊啲人消費式報復啊，突然間好好啦。咁啊疫情有咩風吹草動咧？咁啊啲嘢咧就全部跌翻落去啦。我哋睇個餐館就知道啦。咁啊同埋你話所講嘅而家係失業嘅問題，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啲嘢貴曬啦，啲嘢貴曬有好多原因嘅，其实一间可以再慢慢同你分析点解啲嘢会贵咗。咁另外中国人喺边 做生意，你话好似话佢哋会走过嚟呢边，系咪好好世界咧？呢一个系一个又系一个重点啦。呢一个又可以好多层次去分析呢个问题。 咁你讲 咧？你所讲翻啦，啲流浪汉嘅问题咧，流浪汉本身喺疫情嘅时候咧，我谂喺洛杉矶市中心啦，由 downtown LA 啊，去到 Beverly Hills 嗰边咧，你会都会见到啊。你记得有上有一次我发咗啲图过嚟俾你睇咧，都几多流浪汉嘅。咁啊，政府咧，佢哋有好多唔同嘅，有啲 city 有好多唔同嘅，有啲补助，将嗰啲所谓流浪汉啊、露宿者咧，佢哋可能会租一啲 motel 啊，甚至乎一啲空咗嘅 apartment 啦，俾佢哋安置佢哋，因为佢哋政府咁样做咧，就唔想话嗰啲病毒咧周街走啊咁样咯。 嗱，即系如果假设阿拜登开咗条特别救生通道，有好多香港靓仔或者 BNO 人士涌过嚟。啊、第一站是 LA， 人浮于事又说自己英文渣，那请问有什么好捞先？ 我觉得来到这里都不会有东西好捞，我跟你说来到这里都不会有东西好捞，因为为什么呢？这几个月 不用山定后门是吧？喂， 作为坏人，即是坏人商家来讲，那你说香港的年轻人过来去什么公司打工？你譬如去外国主流公司打工嘅，可能佢打啱啱嚟到， 梗系唔系啦， 样样都未搞好啊！ 我同得你讲，我同 系呢只， 我同得你讲啊，梗系就你熟悉嘅嗰份，譬如话唐人街啊，你哋呢个都加州多香港人多唐人啊嘛，譬如话你老哥又开嗰啲按摩用品啊，系嘛？咁呢啲喺英国系冇噶，譬如话你老哥而家生意点？可唔可以有少少工作，即係讲句画公仔画出场，係益下过嚟嘅嗰啲香港手足啊，咁呢唔使山定后门住啩，係咪 ?OK， 嗱，如果啲香港僆仔过嚟呢，佢哋过嚟呢度做呢，一定有人请佢哋，就做咩呢？就係、是、做餐厅企台，就做到好辛苦嘅，因为而家呢餐厅企台呢，间间餐馆都唔够人，间间餐馆都係要喺度请人。我老麦又请，乜老黑都请㗎啦，反正你只要入去肯洗碗呀、啊、做企台呀、啊、招呼人。咁呢边呢有好多嗰啲港式茶餐厅㗎。咁我諗啲香港僆仔呢就可能做嗰啲嘢。不过呢人工就唔係话咁高啦。咁最低工资呢边呢就$15个钟。咁再加少少费。但係呢边嘅生活指数，佢哋嚟到呢边，佢唔可能你攞到有政府好多嗰啲嘅所谓嘅失业补贴呀，或者甚至乎好多政府嘅补贴，你打份工你根本嚟个。你嚟呢度根本完全系冇意思。你$15个钟，佢一日俾你七个钟、八个钟。咁你呢边租架 apartment 啊，所谓嘅保险啊，另外所有嘅嘢，你觉得佢哋够唔够 cover 咧？即系我觉得佢哋嚟到暂时都唔系明智，除非佢哋做生意。有啲人以前咧嚟到咧，就好似嚟到呢边咧，以前嘅环境好嘅时候咧，嚟到美国就去做 swami 摆地摊，咁好多人搵好多钱嘅以前。咁但係而家完全係冇晒呢个冇晒完全係冇晒呢一个行情嘅。咁但係呢，如果美国主流社会佢哋入到嚟嘥少少时间呢，去亚马逊建工呢，咁就人工好好多啦。亚马逊请人呢去做 delivery 啊、送货啊嗰啲係20几蚊个钟啦。 係啦係啦。咁 同埋好多好多福利。所以而家美国嘅嗰个劳动业呢个问题係出现好大嘅问题。因为我哋 知道 咁都好正面啦。 你做零售。 係啦。喂，阿 Friend， 我系白伟聪啦，另外一位主持啊 ，Hi， 咁啊，希望你记得我啦。咁啊，其实你讲嘅问题，我觉得唔系问题，因为我依一年半载，我都有好多朋友啦，或者年轻人咧去咗英国。咁佢哋嘅最低工资咧，如果折算港币都系80-90蚊。而家你讲紧15蚊 美金， 15蚊美金咧， 5×40 喂，百零蚊 水。 咁啊，另外，其实你讲到嗰啲工种咧，佢哋好多都系去到英国都系做，譬如话做仓啊。做一啲快递啊，甚至做侍应啊，呢啲都系一啲我哋叫做好基本啦、啊。如果你作为新移民去到一个异地咧，如果你冇一个 正常 啊，冇一个好专业嘅，咁你就做呢啲，咁好多都叫做生存到啊，唔好话过得好日子啦。 即系唔系好听好清楚啊？ 系咁啊， 讲啊。 我收信我呢度收得好差，听唔系 唔系好差，我头先拎开部手机啫。 唔紧要，我 Friendo， 我系白伟聪啦，即系我再讲多次啦，即系我头先我听见咧，我就唔系咁悲观啦，反而因为我听见个最低工资咧都有$15啦， 好多 咁啊，而去英国咧只不过系 大約是80-90港幣咋嘛，咁我折算。咁所以計起上嚟呢，個最低工資係高嘅。咁當然生活指數可能會高啲啦。咁但係工種方面，頭先你提及呢，好多揸住 BNO 去英國嘅年輕人或者係中年人呢，都係好甘願去做一啲譬如話有啲體力勞動啊，譬如倉務啊、delivery, 即係 去 Walmart 度啊， 放快遞啊。或者是做侍應啊，咁佢哋都為咗即係一個追求一個新嘅生活呢， 唔介意 㗎喎，你唔好睇小而家嘅香港人喎。 唔介意㗎啦，係呀。 係咪肯做喎。 問題你講得好好，我哋遇到嘅問題都係咁樣，因為我哋嗰啲倉庫啦，我哋而家本身有四個倉庫啦，咁我哋有四個倉庫，我哋請人呢，其實嚟講呢，包括可能好多美國公司，包括好多中國人開嘅公司呢，佢哋請嘅呢，可能呢都係會請一啲，寧願請一啲拉丁裔墨西哥人，因為第一呢，佢哋比較佢哋無論送貨啊、揸車啊、揸個 forklift 啊，同埋嚟講佢哋嘅體力勞動呢，可能會係比亞洲人種比較做得比較 strong 啲嘅。咁我話俾你聽，而家問題就係話好多倉庫基本上所請嘅人呢 ,80% 呢都係拉丁，唔係話會請你哋香港人。香港人嚟到呢邊呢最多啦，我同你講最多可以做啲乜嘢。第一係就做返啲文化事宜。第二做啲關於係嗰啲網路啊，比較市民啲嘅工作。第三呢，如果真係去冇呢度文化呢，佢最多呢就可以係做餐館嘅啫。咁、但係你話譬如會唔會好似英國咁樣，香港人入到去嗰度可以會搵個 warehouse 啊，或者人哋啲倉庫嚟做呢，絕對係一個好難嘅事情。因為其實嚟講，我哋就算我哋自己公司呢，我哋嘅 first priority 我哋所請嘅呢，希望都係會請返啲墨西哥人。但係墨西哥人呢個行情唔係15蚊。 哇，你有啲政治唔正確喎 ,Friendo, 係咪先，你講到明有揀族裔喎。 喂喇，咁樣呢，即係佢冇，佢在商言商啫，講老實話喇。我聽你咁講撈老政呢，好似啲出路麻麻，咁撈老偏呢又有咩机会呢？我哋广告返嚟，你继续指教啊。 笑傲江湖，光明顶。 因为你阿 Fernando, 你头先讲及呢，嚟到呢度呢做嘢呢，佢哋比较欢迎老麦啊同老黑。老黑你即係指黑社会，即係俗称嘅古惑仔啦，係咪？即係话呢边门系咪有少少嘅工作机会呢？ 啲非洲裔嘅人士， 哦咁样， 嗰啲黑色嘅人士，即系譬如唔系呢个唔系种族嘅问题，即系譬如嚟讲，佢哋嗰啲系拉丁裔啊，或者甚至乎有啲系变咗一啲可能有啲你睇嗰啲 Amazon 咧，佢哋送货咧，佢哋请好多嗰系啲非洲裔， 唔系个个六尺几有，哦我明啦，个个六尺几即系好武有力嗰只，系咪？咁你搬货你都知啦，嗰度 Walmart 2公升可乐，喂佢哋啲可乐都成汽油箱咁大噶嘛，你恩挑鬼命点样搬呢，系咪咁又错唔晒嘅。 同埋佢哋熟路呢，我哋而家你知唔知，其实嚟讲我同你讲正行嘅生意呢，其实嚟讲好多正常嗰啲人呢，譬如佢哋以前打开份工15-16蚊嗰啲都唔做，去咗喺大公司做。可能去晒嗰啲 Amazon 佢哋请人，甚至乎而家呢因为疫情啊，好多人呢佢哋自己做嗰啲嘅 apps 啊，攞嚟做嗰啲送外卖。所以其实嚟讲呢，打工嘅呢，其实嚟讲出嚟搵人打工，要搵嘢做，搵人打工又难，想搵嘢做搵到高人工嘅，我諗本身嚟讲，我諗譬如你话唔系本地文化嘅人系比较困难，除非你自己做生意，呢个第一样。但系做生意亦都唔系容易，做一间我做同你分析。 咁啊，仲有冇其他嗰啲机会咧？ 其他啲机会，头先你喺广告之前问我，系咪好多美国好多偏门路系咪你好有兴趣呢样嘢咧？ 啊，唔系，你咪讲下咯，冇所谓嘅。 我哋当资料搜集啫，我哋就唔鼓励人咧去参与非法活动嘅。 讲非法啫，咪有时美国未必非法。 唔系，同埋我要事先声明咧，即系美国呢啲咁嘅帝国主义地方咧，系犯罪好普遍啊嘛。我哋成日觉得，同埋好多人即系宣传都系觉得美国咧就通街抢劫啊、强奸啊、咩暴力啊、枪击啊，咁所以你都系提醒我哋啫，咁所以从资料提供角度冇问题嘅。 资料角度提供嚟讲，譬如你话头先问到抢劫啊呢啲咁嘅嘢，其实嚟讲咧，其实美国地方好大，咁啊因为呢啲罪案发生咧，周围都会有。咁咧，其实我觉得咧，一样嘢好公道咁讲咧，我觉得就唔系话针对某一个族裔嘅，唔系话针对亚裔啊咁样。其实有啲人问我， Orlando， 我喺美國，你驚唔驚中國人出去會有啲乜嘢事啊？其實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太大嘅問題，因為其實嚟講，呢啲都係 random 嘅，無論所有嘅族裔或者亞裔啊、非裔啊、拉丁裔啊，每日都有謀殺、搶劫，其實嚟講唔係特定嘅一個族裔，因為美國地方太大啦，所以一樣嘢咧，我可以就好肯定話俾你聽，呢一個就唔係話中國人嚟到唔需要話驚呢度會太過 discrimination， 即係種族歧視呢個問題。哦、其實呢度暫時嚟講，你話發生一啲罪案或者俾人搶劫，呢一個係一個好不幸性嘅一個 accident， 一個意外，所以我可以就咁樣講。咁另外頭先你所講嘅美國有啲乜嘢新興行業，我唔好講話係偏唔偏門嘅問題，我係講一啲比較新興嘅行業。咁可能咧，你哋喺網上或者就唔係話我去講呢樣嘢啦。在网上你会搜集，其实美国呢佢有啲叫所谓叫大麻合法化。嗯、其实而家好多华人呢都去咗做一啲大麻合法化嘅呢个种植嘅行业。 哦、 包括佢哋所用嘅，包括係农产品嘅所谓嘅种大麻嘅农产品嘅嗰啲销售啦。咁另外有啲就去叫做做咗农民啦，就走咗去啲外州合法嘅州嗰度呢就变咗做大。哦 又唔錯喎、啊，嗱，而家即係有講下啲綠色環保啊，香港人而家呢輪都仲有機農作物啊，咁喺啲天棚度啊，又種下菜啊，咁你嗰度銜接調理農務嘅大麻專科嚇，咁、啊、都唔係一件壞事喎、啊。 最緊要係有啲州份合法， 最緊要 係 合法啫，非法唔好做，啱唔啱？ 你知香港而家成日都要講合法啊嘛。 咁啊，點樣種法咧？ 其實嚟講，好多州都合法嘅，好多州合法，因为佢哋其实嚟讲大麻咧，其实嚟讲我先讲话佢哋大麻，点解佢哋话会有一个可能会系点解政府啊，甚至乎联邦政府有啲部分系可以合法咧？其实嚟讲佢唔系话种嗰啲大麻攞嚟做嗰啲所谓嘅娱乐大麻，即系攞嚟怼草啊，食咗会嗨嗰啲咧。其实嚟讲好多州都管制咧，大麻入边嘅成分唔可以有 THC， 食咗唔可以嗨。其实嚟讲大麻入边咧，佢哋好多人种嗰啲大麻，甚至乎一种叫做 HEMP， 叫做汉麻，嗰一种咧系攞嚟提取攞嚟做药物嘅。所以佢哋种出嚟呢啲原材料咧，佢有一啲美国嘅大公司咧，佢可能就会系收购呢啲嘢，佢哋攞嚟做一啲系合法嘅药物啦，包括啦，譬如食咗瞓觉啊、止痛啊，甚至乎一啲止痛膏啊，嗰啲咧我哋叫做 CBD。 哦， 咁咧而家呢一个行业咧喺美国咧属于一个新兴嘅行业。咁其实嚟讲，佢哋呢个行业因为其实都系属于一啲比较辛苦啲嘅嘢嚟嘅。 哦， 虽然你唔好话以为谂住佢哋种大麻系好似系一啲偏门啦、犯法啦，其实嚟讲咧，我因为我喺美国咧好多，因为我本身我哋系我自己本身咧，我系成个按摩行业工会嘅会长。所以我知道咧，好多按摩师咧，佢哋而家咧，以前喺几年前，我同你讲，好多中国人喺度做按摩嘛。咁而家啲中国人咧，好多都走去做一啲去种合法嘅大麻嘅行业啦。所以变咗嚟讲，好多中国人嚟到呢度咧，佢哋已经系转咗跑道啦。咁啊，当然啦，有啲攞到 license， 有啲攞唔到 license 啦，有啲变咗灰色地带啦。 你所指嘅中国人，即系大陆嗰啲系咪？大陆嗰啲新移民系嘛？ 大陸嘅亞洲人啦，而家咧喺美國一個新嘅州咧，一個州咧，我唔知有冇人聽過叫做 Oklahoma， 中文叫做奧克馬奧克拉荷馬， 係唔係奧克馬？ 係啦，呢個州咧，而家咧好多中國人入咗去，因為一個州咧就變咗一個、哦、變咗係一個大麻州。 哦，哇！變咗大麻州，哇！嗱、這個、呢個咧，即係唉。咁有啲新意思啊， 有新信 息。唔好收 线 住新聞返嚟呢，繼續講下而家美國經濟，譬如話啲鬼佬有冇內循環呢，係咪好似大陸咁呢？因為而家呢呢隻疫情咁犀利，係咪去又去唔到，咁佢哋點樣自救呢？新聞返嚟再講。因為呢拜登政府呢就已經即係展開對中國嘅圍堵，同埋呢宣布呢制裁呢一啲中方喺香港嘅高官，未來呢亦都不排除呢整一個救生艇嘅計劃，接濟一啲香港人過到去。咁 我哋未雨绸缪啊，了解下吓香港嘅年轻人，如果冇乜专业技能，去到加州呢地方可以做得啲乜嘢？咁我哋喺英国咧就访问过，即系访问过连线英国嗰边做职业赌徒都可以揾到两餐嘅文先生。今次咧揾到咧移民咗过去南北美洲长达都已经30年嘅阿刘生阿 Fernando 啊 ，Fernando 听唔听到？ 系 系。 我冇30年喺度，十几廿年。 喂，请问你向听众介绍下，你而家捞嘅正行啊、偏门啊，系啲乜嘢嘅？喺边度发财？点样发财法咧？ 我哋都冇做乜嘢偏门，本身主要就进出口啫嘛。咁我曾经就系话喺洛杉矶呢边啦。如果你上网都睇到咧，我哋都系主要就系第一。个将嗰个足浴行业咧，就喺从中国呢个文化带入到美国主流社会，就系做 好事，好事。 咁后屘跟住我哋， 系 后屘跟住，我觉得就系因为呢一样嘢，你开就好容易，但系咧就系你好难去控制同埋管嗰啲人嘅管理啊，同埋嗰啲佢哋自己做嘅方面咧嚟讲，我都讲过好多次噶啦。咁啊就系话，其实呢个冇难度啊，做下做下咧，佢哋都自己做。咁啊，当然啦，佢哋自己做嘅时候，我就会。另外諗到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就自己翻喺大陸啊，甚至乎我哋自己做進出口咧，就將依啲佢哋開依個按摩店啊、開 SPA 同埋開美容院嘅設備咧，我哋就自己做進出口啦、哦。就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就喺美國我哋做呢個生意啦。 嗱， 咁我就開始就慢慢就唔做按摩啦。 嗱，換言之咧，你初就請啲大陸嚟嗰啲大媽咧、即係你就負責開足浴店，就請佢攣腳，係咪？咁佢哋捻腳呢就啲鬼佬啊走嚟幫襯捻下捻下呢啲大媽呢就同啲老鬼呢就產生感情。於是呢就橫多條橫丫腸就自己出去開檔就飛起你係咪一飛起你呢咁變咗你個利益受損呢睇到佛起化咗之後呢就轉移呀係不如開。经营呢个叫按摩嘅用品行业，包括啲按摩床啊、足浴嗰啲咁嘅洗洁精啊、啲按摩面盘咁就喺大陆攞货，即系你成功转咗型啦，系咪？系咪咁解？ 我就自己喺大陆开厂啦，开咗两间厂啦，同埋我哋喺中国，我哋自己收购好多呢个行业噶，同埋开发好多唔同嘅品种。咁其实嚟讲，我哋嗰啲客人唔系主要都系中国人，其实嚟讲啲美国主流嘅，佢哋嗰啲高档嘅美容院啊，都会用到呢啲产品。 哇！咁你 即系其实嚟讲，第一个咧属于人字嘅。嗰第一个嗰种咁嘅生意系属于人字嘅，冇系统式嘅。 咩叫人字？ 咁头先你譬如你所讲嗰。即系嗰啲大妈字，嗰啲大妈甚至乎你话佢哋嗰啲按摩师咧，即系嚟讲，佢系唔会同你讲法律，佢乜都唔同你讲，有事就同你讲法律。但系咧，其实嚟讲，佢哋嗰种形式同埋管理嗰种形式咧，你系冇办法，就算你自己做老细都冇办法去管理佢哋点样。即系佢哋同一个客人按摩按下嘅时候，啲客人有个电话，咁啊变咗嚟讲，佢哋根本就唔需要同你要打工。咁喺呢个疫情入边咧，你会睇到一样嘢，仲更加精。你想知道是什么 咩咧？ 嗱，佢哋原本喺间按摩院嗰度打工，佢哋正常嚟讲咧，佢可能佢哋嘅分成咧就系同嗰个老板一半一半。咁譬如嚟讲，再加小费用自己袋嘅。咁嚟讲，佢一日譬如做到200蚊大费，咁你已经差唔多100蚊美金啦，分到。咁小费咧，有可能佢100蚊美金，一日搵两百，一个月成6000蚊嘅咯。 哦， 即系呢个正规啊， 6000蚊美金啊，好多咯， 系啦。其他嗰啲就唔使讲啦，其他嗰啲我唔想讲啦，因为我唔知道，我唔讲。 即系有下文嘅附加 happy ending 嗰啲，你唔想知道。 即系某种两制啦，系咪啊？ 系啊，嗰啲可以好多添。 你有冇鼓励？ 唔系，呢啲我哋唔会考虑。 你有冇鼓励啲大妈去自己附加 happy ending？ 定系你制止由嗰个中国道德嘅立场叫佢哋唔好咧？因为咁样 第一一定要制止，第二点解咧？因为你自己系持牌人啊嘛，你自己系做生意嘅持牌人啊嘛，咁啊持牌人，你万一佢哋要做嘅嘢，佢哋就算同人 happy ending， 佢唔会分钱俾你噶嘛，系咪先？ 咁啊系啊， 咁啊唔会分钱俾佢自己做，佢自己做几多咯？ 幾多去攞500小費都唔關你事，但係呢仲招法律上嘅問題呢，就係你邊個開就邊個邊個中啦，咁冇必要去做呢樣嘢，唔要去，唔好做佢自己要做佢嘅事。 係呀，咪除仲有嘅，你驚啲 FBI 呢派人卧底放蛇呀，自己 happy ending 完，即係有埋下文呢，然後即刻攞個麥葉出嚟塌呀，嗰時你呀大 嗱，我同你講呢，而家洛杉磯呢，洛杉磯呢好多按摩院，正規嘅按摩院呢，佢哋都請唔到人，都好多都請唔到人要執笠。但係問題嚟講喺邊度呢，今次因為呢個疫情。呢、這個疫情呢，嗰班人呢，嗰啲所謂嘅按摩師啦，我哋唔好講佢大媽先啦，我哋都尊重返佢哋啲人先，唔好講佢大媽啊。呢啲按摩師呢，其實嚟講佢哋打工㗎，佢打工係有報税嘅，有報税報少少税啦，咁佢哋有報啲税啦，咁即係可能將來有啲退休金啊，或者甚至乎可能佢哋有啲要申請佢啲屋企人啊過嚟移民啊，咁佢一定要報税。咁因為呢個疫情，你知啊，美國好多嗰啲所謂嘅失業金啊、補助金啊，因為佢有報税啊嘛，佢有報税咧，佢一方面咧，佢就同美國政府就攞咗呢啲失業金。咁、哦、但係咧，呢啲所謂嘅按摩師咧，佢哋仲高招就係話，左手攞失業金，右手就同即係響應疫情翻工，實質上咧，佢哋私底下咧，佢哋將嗰啲客人咧就帶曬翻屋企做，或者去人哋屋企做。咁佢哋攞曬嗰啲客人之後咧，佢哋咦嘗試到個甜頭咯。原本以前一個客人按摩可能50蚊個鐘，佢哋啲師傅分到25蚊個鐘，而家佢根本都唔需要同個老闆分啦。失業金左邊左手攞緊，右邊全部客人嘅所有嘅客人啊 connection 啊，甚至所有嘅大費小費全部食曬。咁佢一個月搵7000-8000蚊，而家好似疫情話好似早兩個月前啦，開始慢慢喺唔同嘅每一個洛杉磯縣啦，或者甚至乎洛杉磯產縣啦，佢哋根據佢哋嘅唔同嘅要求可以逐步開放嘅時候呢，所有嘅按摩院、所有嘅美容院面對一個問題係請唔到人，因為呢班人已經係唔會再同你返工。 咁唔緊要啦，如果咁樣有呢個空缺，其實你將來救生艇嗰啲咪可以一上岸，人生路不熟啊，充當呢方面嘅人力生力軍。 喂，但係我又唔係好明喎、啊、真係唔好介意啦。 熟咗先起飛腳， 即係我門外漢 一年半載。 唔係，因為即係你有張良計，我有過長梯嘛。其實啊，你面對呢個行業裏面嘅問題，我相信喺全世界夜總會、按摩店。其 实 都一样喎，香港嘅夜总会或者按摩店都会遇到同一个问题，就係嗰啲按摩师或者係小姐攞咗客人嗰啲联络，咁佢就唔返工或者自己去咁，但係咁如果呢个情况出现，应该冇人再做夜总会同按摩店㗎嘛。咁但係点解继续仲有人做呢？我相信中间一定有啲巧妙嘅。 你冇采取啲特别措施绑实啲女呀嘛。 洛杉矶呢边呢就反而而少人做咗，去咗外州做嘅人就越嚟越多，因为我哋系做紧呢个产业嘅一个我哋设备嘅批发啦嘛，咁我哋有好多货发咗去外州嘅，因为其实喺外州，我谂大家可能记得几个月前啦，喺亚特兰大嗰边咧一个枪击案啦，咁啊关于都系按摩院啦，咁啊嗰次关于个按摩院枪击案之后，佢好多啲媒体都有访问过我，问我呢个问题，其实嚟讲就系好多啲华人咧。佢哋寧願呢就係、是、都會寧願呢洛杉磯做，去咗外州做。第一嗰邊租金平、 嗯。 第二呢有啲可能係先講正規先，唔好講唔正規，唔正規嘅乜嘢都有得做。但係正規嚟講呢，好多人呢可能係兩夫妻呢從中國大陸嚟嘅新移民啦，佢哋好多人都喺幾年前，我可以話俾你聽，最熱門嘅行業就係按摩行業。咁而家頭先所講，而家今年嘅行業已經轉咗型啦，就係、是、中正業啦，就唔係按摩行業啦。咁佢哋嗰兩夫妻或者甚至乎再多一 pair 就四個人呢，去到譬如去到亞特蘭大呀，或者甚至去到佛羅里達，佢哋嗰啲租金好平。咁洛杉磯假設6000蚊租一間鋪，可能係2000尺，我當你3蚊一尺，咁咪6000蚊租。去到嗰邊呢，你租間2000尺啦，你可能1200蚊到1500蚊你租到啦。租金面平咗，但係嗰邊嘅收費呢會係貴過洛杉磯添。洛杉磯因為競爭大，嗰邊嘅收費會係高，但係嗰邊呢就係、是、你可能洛杉磯一間鋪做按摩，一日可能做到70-80個客人，你先可能叫做有啲咁多錢賺，因為你租金貴，第二你好多皮費。你去到嗰邊呢，可能佢兩對夫妻一日可能做到10個客人呢，佢哋嘅生活已經好好㗎喇。 即係 呢個係完全係 好正規嘅，我係即係講一啲公道説話，唔可以話佢哋全部都係以一個按摩戴一個有色眼鏡去睇。 冇，我哋冇嘅，我哋對你呢隻中西文化交流咧，我哋覺得非常之敬佩嘅。 多問少少啦，咁如果經營呢啲，我哋覺得其實都半偏啦，即係你雖然話正規啫，咁使唔使俾啲咩保護費啊？又使唔使即係？擺支槍喺鋪頭咁樣安全啲，會俾人搶劫啊！你啲現金交收啊，咁呢啲嘢我好奇咧，會唔會有嘅咧？使唔使俾嘅咧？ 其實喺美國，你而家做呢啲嘢都唔需要乜嘢保護費啦。因為第一咧，其實你話 city 啊嗰方面啊，攞個 license 啊，佢哋都唔需要。好似你話 under table， 你根據每一個去一個 checklist 啊，譬如你話嗰個按摩師根據譬如加州啊，或者根據聯邦法啊，或者甚至乎你話根據每一個州唔同，每一個 city 唔同。嘅個 regulation 即係嗰個規條咧，佢一步一步喺學校，然之後咧嗰個學生出嚟，佢哋有個嗰、那個叫 background check 啊，背景調查之後咧，佢就會攞到一個叫做我哋所謂嘅叫做工作證啦，嗰、哦那個叫做嘅 license 啦。咁、你有一個 license 咧，你就可以自己去開一個店噶啦。咁你話而家依個時間仲會唔會好似你話好似睇翻以前嗰啲以前我哋睇嗰啲美國嗰啲黑幫電影啊、龍年啊嗰啲好似全部都係啲越南仔啊，或者嗰啲華青仔攞支槍亂咁射，其實嚟講，而家我覺得完全係冇嘅，因為而家最 好係乜嘢？咁美國好過香港喎、啊，香港都要俾啦，係咪啊？大家都 以前啊，美國飛龍幫、鬼影幫， 咁即係而家美國嘅反而即係治安啊，依啲咁嘅收陀地冇喎、 啊。啊，以前一響到啊，哇！ 咁可能啲傳媒真係抹黑咗美國喎、 啊。唔係，即係驚係驚你頭先講嗰啲。 我同你讲一样嘢，因为其实做按摩呢唔系话得罪佢哋讲句，就系话呢个做一啲好低端嘅行业嚟嘅。咁你话所谓如果以话以收陀地或者以一个黑帮嘅呢样嘢去讲嚟讲呢，因为你冇理由叫做喺黑衣兜揦饭食㗎嘛。 嗯、 你明唔明啊、哦、你哋呢啲又搵得几多钱啫。 而且收錢嚟， 真真正正你喺得美國嘅，你要撈片嘅，你唔會去走去收陀地，係咪先？ 唔係咯， 你唔似香港啲古惑仔喎，喺砵蘭街啊，你嗰啲全部按摩店，你冇背景你開唔到。 或者換句話講，連美國嘅黑幫都高級啲，如果咁你咁講，即係唔會向啲黑衣兜度揦飯食，係嘛？ 全世界啲黑幫都高級嘅啦。边度会喺黑衣兜攞饭食嘅啫？因为呢啲讲即系所谓你话呢个按摩行业，其实嚟讲喺美国按摩好多都可以做到上市公司，可以做到连锁店噶。其实按摩嚟讲唔系话你哋想象之中一样系叫做好灰色或者甚至乎一个好神秘嘅行业。你明唔明啊？ 咁 所以其实嚟讲，你话我觉得我做咁耐啊，我做咁耐，我开过咁多间，从来我未见过一个黑帮。或者甚至乎所谓嗰啲古惑仔，或者甚至乎你话嗰啲老白嘅帮派成员会喺你哋呢个兜嗰度攞饭食， 即系惊 happy ending， 佢觉得唔够 happy 啊，咁拿把枪出嚟乱射啊，力水唔够啊，呢啲咁嘢会唔会有啲言语沟通障碍啊？ 咁你一间按摩店攞得你几多钱咧？你一间按摩店，我问你攞得你几多钱咧？啲钱就全嗱，你要考虑去打劫一间按摩店嘅程序，你嗰啲你会唔会嗰个人入去打劫，入去逐个按摩师？喂，攞晒啲钱出嚟排队，攞晒啲钱出嚟，你冇可能噶嘛？嗰啲有做完 happy ending 啲钱系佢个袋嗰度噶啦嘛？你个前台嗰度你系冇钱噶嘛？你问个老细攞都冇用啊嘛？个老细都冇钱噶嘛？个老细搵唔到钱啊，全部啲小姐搵钱。 诶，广告翻嚟再讲。今晚特别嘉宾刘雨晴咧，系嗰边加州华人商界嘅名流嚟嘅，都有啲水嘅。咁咧就虽然佢当初系做呢个经营呢个按摩业啦，但系俾啲大妈小姐飞脚起得多咧，佢就转换轨道咧，就做物流啊、后勤啊， 咪出入口 啊，冇错。咁啊，即系咧，你而家手上嘅货咧。就可以讲下控制到成四分三个美国嘅按摩院里面嘅按摩工具啊，系嘛？除咗啲小姐嗰一对手咧，你控制唔到咧，嗰啲床 我哋都唔想控制啊！啲业呢啲辛苦少， 啲业毛巾啊，啲木盆啊，啲洗脚液啊，全部啊！ 刘生头先据你所讲，就算正规咁样做，佢哋一个月都有几千文呢个美金收入。系嘛，都 袋咗好多钱落， 都系一个谋生嘅方向。 其实大嘅职业即系无分贵贱，只要靠自己双手咯，系咪？有咩羞耻咧？ 你搬货又系力， 啊，按摩都是用力啫。 咪系咯，嗱，即系呢个我哋今晚即系俾一啲基层嘅，即系香港年轻人啦，系嘛？如果你一过到去系喺哈佛嗰度啊，系教呢个文史哲同埋 electronic 咩，梗系唔得啦，啱唔啱？ 喂，刘生，我想问一问咧，即系性别上嘅问题，成日讲大妈大妈。喂，香港啊都有啲即係足浴店係請男人㗎啦，有啲人鍾意好力啲啊，真係用男人按㗎喎。咁嗰邊如果有個後生仔過到嚟，佢肯用力，佢又肯學，咁佢做按摩師搵唔搵到食啊？又 有啲顧客又大叔， 我唔理佢男好女好啦， 有啲顧客啲鬼佬六啊七啊歲大叔的愛，指定搵啲青靚白淨嘅男按摩師。 佢搬貨唔夠力，佢個捻骨夠力，後生仔過到嚟得唔得咧？ 你嚟到你由香港嚟到美国，你都系想即刻搵钱噶嘛？你唔会走去嘥半年时间走去考个按摩证咧？呢个第一个问题。佢哋而家做紧按摩啲人，系以前从系由冇法规到有法规嘅时候，呢个过程我完全清楚。即系正所谓一样嘢，就系话做生意或者系甚至乎做按摩，以前系政府冇规管嘅，所有人嘅人，佢哋做按摩，无论正规又好唔正规又好，都系做紧一个非法嘅嘢，因为政府系冇规条，但系因为所有人非法嘅时候，就慢慢就变咗合法，哦、因为慢慢政府就开始俾啲 规 管嚟合法。系啦，咁而家你一个香港嚟嘅，谂住哇，你都知嗰啲大妈大叔啊，一个月搵六七千蚊，我话俾你，绝对有六七千蚊，一定有六七 美金啊！ 你做餐厅2000多蚊美金啊，六七千蚊美金一定有啊！即系你话你喺度做按摩，你冇六七千蚊嘅做按摩，冇六七千蚊嘅，我谂嗰个人都系可能都系有好大嘅问题嘅，可能系啲智力问题，或者甚至乎即系所谓难讲啲就系样衰啊、身臭啊呢啲。 即系佢肯嚟到正规考个牌，跟住靠自己双手做按摩师，你担保佢五六千蚊美金系有嘅，系咪？ 呢个最低，我话俾你听， 最低添， 点样都有 正规嘅，仲系 系啦，最低正规， 搵唔够嗰啲就伤残噶啦。 啊 以前喺公司啊，喺 唔系，所以今集其实系有即系 袋好多钱啊， 有正能量嘅。 点解啊？因为咧，英国冇呢个行业，听到啊，他山之石可以攻错。 嗯， 而家 BNO 走过英国。点解唔系喂鬼佬啫嘛？加州、纽约都做得，点解英国个鬼佬点解冇按摩嘅咧？ 五六千蚊美金、啊，你香港你做咩工啊？ 系嘛？ 都冇啦。 嗱，所以袋好多钱落袋啊！唔好讲中大麻啦，今晚讲啊侍应啦、大麻啦、送大麻啦、按摩呢啲全部都可以。嗱，不过咧家长指引啦，我哋加翻，即系我哋林郑月娥特首提出咧，香港人过到去英国 BNO 咧系好嘥嘅，系嘛？即系做啲工种咧，又不受人注重，始终留翻香港，将来进入大湾区会好啲。好啦，今日多谢啊， 多谢晒 Fernando 啊。喂，未讲完啦，过几日我哋仲要揾你做埋下集噶，啊， 好啊，多谢晒， 多谢多谢。拜拜